看到公告，所有玩家自然要点进去查看详情，看看这敢以嘉年华命名的活动到底有多狂欢。结果刚一点进这嘉年华的主页，就见一个黑乎乎的鬼头阴森森地盯了过来，耳边响起的也是阴风阵阵的音效。胆子小点的玩家这一瞬间心差点没从嘴里喷出来。炎炎夏日，心底里升起的却是丝丝寒意。夏季嘉年华，百鬼夜行。鲜红的字体随即才跳了起来。这时候的玩家哪里还有半分狂欢的心情，这活动分明是要搞恐怖氛围的吧。再往下一细看，活动内容倒也简单，就是捉鬼。相比起上上年圣诞的捉圣诞小偷，有些异曲同工，只不过这次的活动规划的更加详尽复杂，毕竟不是应付一个假期那么简单。百鬼夜行活动历时一周，系统会在每天放出一定数量的大鬼小鬼，玩家要做的只是寻找这些鬼，将其击杀。鬼本身就有经验、金钱、材料、装备等等几率爆出的奖励存在，至于更高端的奖励，那当然又是荣耀一贯的风格，榜单。榜单的统计方式可并不只是杀鬼数目这么简单，因为这次放出的鬼是可成长的，他们在击杀玩家的过程中力量也会不断强大，力量越强大的鬼被击杀时，玩家所获积分就会越多，榜单的统计正是以这样积分的形式。在普通区有着详尽的等级划分，而神之领域就简单了，有且只有一个等级区，就是75级。榜单除积分榜外，还有各种成就获取的榜单，概念相当于副本首杀，只有第一个完成的人才有资格拿到成就奖励。有经验的玩家几眼就已经足够了解，因为荣耀的活动向来不会太复杂，特点就是竞争，只有竞争拿到的奖励才是最丰厚的奖励。至于靠杀鬼的报酬，这种形式只不过是参与奖而已。普通玩家虽然肯定不会奢望榜首，但是荣耀的惯例是将最终奖励和榜单的排名放在一起，无论你排名多少，总有一个相对应你名次的奖励，所以无论谁终归是会尽可能去争取的，在榜单上多往前挤几名，奖励就将更丰厚一点点。七月七日正是这年七月的第二个周一，百鬼夜行活动在这一天开始。当系统维护完毕，玩家上线后，就发现整个荣耀世界就好像这次活动的主页一样，变得灰蒙蒙的。天空是密不透风的乌云，不见半点阳光，却也没有雨水落下，整个世界都沉寂在一片灰暗当中。此时还没有鬼，第一波鬼将在今晚七点刷新，以后每日晚七点都将是当日百鬼刷新的时间。灰暗的世界中，玩家照旧进行着以往每天要做的事，一边期待着晚七点的到来。晚七点，整个荣耀世界忽然响起了钟声，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哪怕是在副本里，这钟声将准确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连响七声后，系统公布了一条鲜红的公告，只有四个大字：百鬼夜行。某主城瞬间就有一声惊叫划破长空，一个女剑客的角色接连四个后跳，却依然没有摆脱身前那一堆圆木桶的追逐。这堆木桶原本只是这条街道上很平凡的一堆装饰，玩家们天天走，天天见，没有多少人在意过什么，顶多也就是有个别的无聊的玩家踩在上面跳一跳罢了。但是现在百鬼夜行的公告一出，这堆木桶顿时好像活过来了一样。那女剑客玩家本还背靠着这堆木桶，警惕地等待着百鬼刷新，哪知道身后突然就有了动静， 视角一转，就见身后那堆木桶一个个都活了过来，能弯曲，能扭动。他回身的一瞬，还有几个木桶掀了掀木桶盖，那模样实在像是要将他吞进去一般。女玩家尖叫了，连忙退开。周围玩家注意到这边的时候，就见一堆木桶已经朝那女玩家追去了。女玩家没能避过，她的剑客瞬间就被一堆木桶淹没了。再然后，木桶散开，女玩家香消玉殒，地上只落下一条腰带，居然还爆装备了。玩家大惊，顷刻间就击杀一人，这木桶鬼好像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摸不清状况，周围玩家根本不敢轻易上前，结果木桶却主动出击，选了街道上的又一名玩家就冲了过去，有地上滚的，有蹦跳的，甚至还有一跃数米高后直接泰山压顶般压下的。 什么情况啊？ 这名玩家惊叫着也想避开，结果这堆木桶竟然还成包围阵势，四面八方的最终将他挤在当中，跟着木桶淹没，又一名玩家挂掉。一条街的玩家都傻了，他们在等白鬼刷新，等着抢分，结果一堆破木桶子活动起来以后，顷刻间就已经抢杀了两人。 哎，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啊！ 啊！一名玩家对身边的同伴说着，结果却没听到回头，扭头一看，刚刚明明还在自己身边的同伴竟然悄无声音的就不见了。 水月， 这玩家叫了声，不见回答，四下也找不到同伴的身影，正准备拉出好友名单去消息问之，突听身后似有什么东西瑟瑟的响动，转视角回头一看，就见身边那棵大柳树此时树根柳条竟然像是触手般朝着自己卷了过来，同时也是这一瞬，这玩家看到那伸过来的某根柳条上挂着一枚银叶徽章，而这正是他的好朋友水月的装备。一瞬间，这玩家已经明白过来些什么了，但他根本没来得及尖叫，这些柳条已经攀在了他的肩头，瞬间就已将他的人卷出，视角顿时就是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到了。生命，这玩家唯一看到的就是自己血条的飞速下滑，这样的伤害力度，这柳树怪至少也是副本小怪的水平啊。这是玩家单独可以面对的对手吗？副本那地方可向来都是组队去战斗的。该玩家已经绝望地准备去和他的朋友会合，忽然听到叉叉数声，显示屏重新亮了起来，角色已经恢复了视野，视角所望之处看到的只是接连不断闪过的剑光，柳树怪伸向自己的触手柳枝已都被砍得七零八落了。玩家顾不得多想，连忙挣脱后退，而后就见那人也是接连后跳，刚刚明明还是剑客的斩击，突然却从他的指尖弹出一个火球，火焰爆弹。玩家顿时有点傻了，就算这是一个低阶的元素法师技能，但从一个剑客手中无论如何也不该被施展出来啊。但是下一刻他就已经明白了，因为他看清了这个身影头顶的那个 ID， 君莫笑。君莫笑，夜修大神的散人君莫笑。这玩家一下子就怔住了。这个角色问世不算久，但在网游中却已成传说级。这玩家从第十区上来的玩家口中听说过君莫笑把第十区闹得是怎样的血雨腥风。其实何止第十区，这位55级刚上神之领域就被一堆高他15级的70级玩家，而且还是各大俱乐部工会的顶尖玩家围杀。再然后君莫笑身份彻底曝光，就是夜修大神，也几乎是从这时候起，玩家们要在网游中遇到君莫笑变得艰难起来。这种苦恼是每一个著名角色都有的，这些角色一上线，好点的就是被围观个不停， 惨点的大概会被人追杀致死。但是这样的大型活动，这些角色却也舍不得错过，因为活动中各种东西的出现几率都会大增，而这其中有一样从来都是绑定无法交易，只能本角色亲身获取的东西，让这些职业角色也无法轻易忽视。技能书。这个东西连野兔 BOSS 这个荣耀中最高端的装备材料工厂商都极少提供，能在杀怪中爆到它，那是超凡的人品，否则但凡爆率能高点，这些个职业角色死也会给其刷到满，不会七十级这么多年还差着一百二百。活动中技能书出现的几率也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几率大增，职业角色自然也希望能抓到这样的机会，所以大型活动的时候遇到一些职业角色倒不算太困难，只不过这种时候职业角色也不会把他职业比赛的一身银装穿出来，这要真被好事的玩家维斯给爆掉，真是够冤大头的。职业角色在这种时候也都会随便搞点网游里的紫装、橙装之类凑合着，橘墨笑当然也可以换装凑合，但问题是他本来身上的装备就是网游级别，千机伞倒是银武，但问题是这件装备根本没得替换，所以君莫笑绝对称得上是本色演出。接连不断的火焰爆弹轰上，火势渐渐蔓延起来，将那整棵柳树卷入其中，柳树的枝条不住地抽动着，看起来似在挣扎一般，随着火光冲天而起，它已被彻底点燃，终于彻底不再动弹。君莫笑走了回去，抬手一扬，千机伞抖成战矛，就是一个圆武棍，大棵柳树被掀起，最后被摔到地上，成了一地焦黑的碎片，确实已经死干净了。 奇怪，不算手杀吗？ 整条街上玩家们还在惊叫着，周围好多东西居然直接就变成鬼了，但是大神这里却已经在追求手杀成没成的问题，这就是差距。